28集。 孟昭身心俱疲，实在懒得跟陆时辰再废话，他将手机连接了车内的蓝牙，导航的声音响起来，车内剑拔弩张的气氛这才消散了。 请减速慢行，闯红灯拍照，固定测速照相，限速20公里。 孟昭拿出手机，打开了那个公众号。他翻看着公众号的历史推送，从推送内容来看，这是一个专门分析陈年旧案未解疑案的公众号。很多案子的发生年代几乎比孟昭出生的时间还要早，只有周衍这个案子是最新发生的。公众号的阅读量也不算很大，除了周衍这一篇，其他文章基本上都刚刚破万。孟昭翻看着这公众号的文章想， 这个自称是赵彤和周衍高中同学的人，为什么不直接找到警方配合调查，或者把线索提供给正规媒体，反而选择了这样一个阅读量并不高的公众号呢？有些解释不通啊。 按照张朝提供的地址，公众号背后的运营者住在一处住宅区内，孟昭跟门口保安出示了警察证，防护栏杆抬起，陆时琛这才把车开了进去。 把我放11号楼下面，然后你直接开车回去就行了。 孟昭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上去没那么冲，谁知陆时琛对他的话仿若未闻，径自开去了11号楼附近的停车点。车子停下来，孟昭抬手试图打开车门下车，但是陆时琛还没有解中控锁，他催了一句， 哎，解锁呀哥。 陆时琛的动作不紧不慢，解了安全带之后才打开了车门中控锁，然后跟孟昭一起下了车。下了车，孟昭往前走了几步，脚步顿了顿说， 你要跟我一起上去？ 嗯。 陆时琛看上去理所当然。 不是，你这样是干扰警方办案，知道吗？ 不会干扰你办案的。 孟昭无言，他算是得出结论了。无论他脾气再怎么暴，对着陆时琛这始终不咸不淡的态度，压根儿起不了任何的作用。看来最有效的方式还是得跟陆时琛打一架。 哎，陆时琛，我记得你以前不这样啊。 孟昭边往前走边看了陆时琛一眼， 就因为那根狗毛，你就是觉得自己结仇太多，有人想陷害你是吧？ 或许吧。 电梯上到13层，孟昭跟陆时琛走出来，到了门口，孟昭站定了，抬手敲门。 哪位？ 房间里传来声音，孟昭没应声，又敲了2下。很快脚步声靠近了，有人走过来了，似乎先是凑近了猫眼看了看，然后才打开了门。 两位是？ 你好，警察。 孟昭亮了一下证件， 跟你了解一些情况。 什么情况啊？ 屋内的青年20出头的模样，个子不高，黑瘦，看着有些精明，一听孟昭是警察，眼神里就透出了一些警惕。孟昭走进屋子里四处看着，这房子是个2居室，敞开的那一间里看上去乱七八糟的，电脑开着，旁边堆放着打印资料。 你就是在这儿写出那篇关于周衍和赵云华的报道的？ 孟昭走进去随手捡了一张打印材料。 卢阳，是叫这名字吧？ 有什么问题吗？ 那个叫卢阳的青年跟着进去。 哎呀，那就是一篇报道而已。 孟昭转过身盯着卢阳问， 你怎么确定赵云华就是凶手的？有证据吗？ 我也没确定啊，我在那篇文章里面都写了呀，只是猜测而已。 所以什么证据也没有，只是猜测，对吧？ 孟昭朝他走近一步，伸手揪起了他的衣领。 有没有想过猜错的后果？ 猜错了， 等真凶抓着了，不就还他清白了吗？ 见孟昭逼近，青年明显有些慌乱。 抓住真凶是你们警察的事儿啊！ 卢阳的话顿时激怒了孟昭，孟昭比卢阳高整整一头，一用力就把他从地上拎起来了。他把卢阳抵在墙上，捏着拳头正要挥过去的时候，陆时琛抬手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。孟昭顿时气不打一处来，他虽然的确想把卢阳揍一顿，但是因为近一年来徐局总在他的耳边念叨让他不要过于冲动，所以刚才的那一下挥拳根本就不是朝着卢阳去的，只是想砸到卢阳耳边的墙上吓唬一下他的。陆时琛握着孟昭的胳膊把他拉离了卢阳，然后他向卢阳发问道： 那篇文章是你写的？ 是。 虽然没挨到刚刚的那一拳，但是卢阳还是有些发怵。 什么时候写的？ 今天早上。 那个提供内情的人是怎么联系到你的？ 我在那个公众号里边写了联系方式，他打电话给我的。 眼见着陆时琛喧宾夺主地问了起来，孟昭没出声，他在一旁冷静下来，观察着眼前这两个人一来一回之间的神色。 给我看一下通话记录。 卢阳看上去有些为难。 这，我要对消息提供者保密的。 哼，原来你还懂点媒体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啊。 孟昭嗤笑一声，从旁边的桌子上拿过了卢阳的手机。 来，解锁，赶紧配合警察调查。 卢阳接过手机嘟囔道： 你们怎么这样啊？这要是被别人知道了，以后肯定没人给我提供线索了。 你知道赵云华怎么样了吗？ 什么怎么样啊？他那么大年纪肯定不会看朋友圈啊。 一个小时之前他自杀了，自杀之前看的就是你的那篇文章。 闻言卢阳顿时睁大了眼睛，几次张了张嘴才发出声音来。 那也跟我没关系吧。 没关系吗？在我看来，是你直接逼死了赵云华。 你血口喷人！ 卢阳后退了一步。 再说了，他自杀说明他就是凶手，他就该死。 孟昭上前一步对卢阳说： 该不该死不是你说了算的，你这篇文章涉及一条人命，解锁，别让我催第二遍。 卢阳肉眼可见的变得忐忑不安。或许在发布这篇文章之前，他也没想到真的会把赵云华逼上绝路，从而导致他跳楼自杀的结局。他抖着手解了锁，孟昭把他的手机拿过来，调出了通话记录。陆时琛垂下眼睛，看向了卢阳手里的手机屏幕。最近的一条通话记录发生在今天上午9点，是一个境外电话。陆时琛用指尖点了点那条记录，问卢阳： 是这个？ 你电话是不能往境外打？ 孟昭这句话还没问完，只见陆时琛已经拿出了自己的手机，在屏幕上输入了那一串号码，然后把电话回拨过去，按了免提键。听筒里响起等待的滴滴声，片刻之后传来了英语的提示音。 The number you have reached is not being answered. 凭借着当年低空飘过英语4级的水平，孟昭勉强听懂了只言片语。他抬眼跟陆时琛对视。 没人接？ 把那个境外的号码抄下来。孟昭又跟卢阳了解了几句情况，然后离开了卢阳的家。看样子作为文章的发布者，卢阳并不知道自己的这篇文章会引发赵云华自杀的后果。临走的时候，孟昭看了一眼卢阳，青年脸色惨白，一副魂不守舍的模样，显然被陆时琛刚刚的那几句话吓住了。 不得不说，陆时琛这种不近人情的处事方式有时候还是挺有效的，不过涉及境外号码，侦查难度又增加了，只能等接下来试试这个号码能不能打通了。